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3言2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昔日伙伴再相见，意犹未尽说当年，各有心事两不知，是这重拾友情都改变。各位看官，都说年纪越长就越能够明白所谓狐朋狗友与真朋友之间的差别。当然了，真正的朋友呢，并不一定要靠比较才能够得出结论，更多的时候啊，一句熟悉的问候，一声真心的安慰，哎，就能够打心底里头知道谁才真是能够担当得起的朋友这样两个字的人。今天咱们要说的呀，就是这么一个发生在朋友之间的故事。 哎呦哎呦哎呦， 大半夜谁呀、 谁呀、哎呦，谁跟那树底下唉声叹气的呢？ 我 是本城的捕快阿福，有什么不法的事情，有什么为非作歹的事情，请及时向衙门汇报，不要一个人长吁短叹。你是谁啊？ 我是顺儿。 嗨，顺子，这顺子，我不给你打官腔了。顺子，干嘛呢？别了，就别干嘛呀？哎呦哎呦 哎呦， 你再挨我走了， 福哥。 怎么了？说， 我特别特别的。我特别特别的羡慕嫉妒恨你。 你要恨我我就走吧，你恨我干什么呀？不，你恨我干什么呀？ 我羡慕 你。 你 恨我干什么？ 我羡慕你。 羡慕我什么呀？羡慕我什么呀？ 你看你 羡慕我什么呀？ 羡慕你嘴碎。羡慕你什么呀？我就羡慕你啊。 嗯， 你说你啊，要文化没文化，要水平没水平，要什么没什么。 我有武艺，要不我能当捕快吗？ 你居然也能够成为捕快，为民除害。 我学武士，打小你学习成绩好，你老上进读书考功名啊。我们家没有这耗子，知道吗？我爸老说我，你看看人家顺子，再看看你， 我天生不是读书的啊，我后来练武当小捕快了吗？你读书上进，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将来当了官了，当大官了，不许忘了我啊。 嗯，好吧。 你干嘛呢唉声叹气啊？ 哎，你可不知道福啊，我呀跟你不一样。你说你学会文武艺是不是就得祸卖于这个 帝王家呀？ 对呀、啊、我跟你不一样啊。 你怎么了？ 我就搞文小的，你知道什么叫文小吗？ 我知道，就是当官嘛，学文嘛。 哎，我这搞文学呀、啊、他这个他得背书啊。 我知道，我还得考取功名呢。 可不嘛，你知道这事儿可不简单啊。天天背，日日背，夜夜背，时时背。 我你过两天不该考试了吗？我知道。 对，这两天不是背不下来吗？越背忘得越厉害，心理压力过大呀。我现在开始已经失眠了。 啊？ 一失眠啊，就导致了脱发。一脱发也导致了没自信。没自信就导致了自卑，一自卑也就神经衰弱了。你看我现在特别弱，你看， 我看你， 你看， 不用表现你特别弱。我小时候还羡慕你呢，觉得你学习好，读书好，一路上进呢。哎，没想到你还挺羡慕我的哈。其实，小时候我心里啊有点恨你，我爸呀老拿你教训我。 你爸什么？你爸老拿我当你爸， 我爸有病、啊。 不是，我这话说的。 我爸老拿你 当你儿子， 当榜样， 当榜样吗？ 当榜样，不是当我爸啊。 哦、是 当榜样，老说 老爷子也不能这么糊涂。 老说你看个顺子，老让我看你，哎呀，我就有点心里有点不平衡，你知道吗？后来就不太爱理你。哎，要这么说起来，好好学习啊。好好学习，别心理压力那么大。哎，等你考着，肯定能成功。我打心眼里，咱俩一块长起来的。前两年是误会，我心眼里我希望你能考好啊，顺子哥，我希望你能考好。 那福福， 赶紧回去睡觉去。 那我也回去，我 好好歇着，好好 休息休息。 对， 好好背书， 能考好，能考好啊。 好嘞，嗯。 有。这好几年里不怎么互相搭理的小伙伴竟然因为考试这事儿打开了话匣子。看来所谓的考前压力还真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完的。这不吗？有压力的还不止他一个人呢。 明儿就该那谁顺子考试了，也不准备的怎么样了。我还得上衙门上班去。 哎， 又谁呀、啊？这又、 个？ 昨儿顺子叹气的时候没这么老啊。 哎， 哟，大叔， 谁呀、 啊？我不认识了， 我 打小跟阿福，我阿福不认识了，打小我跟顺子一块长起来的。 狗子呀，拜拜。 说阿福了，说了阿福了。 哦， 阿福 啊。 对。 你来干嘛来了？ 不是我看， 我应我来了。 没有，我听说明天这顺子不要考秀才了吗？ 可不嘛。 怎么样啊？您干嘛跟这唉声叹气呀、啊？ 哎， 您怎么了？这是， 哎，我们家呀，就因为这孩子要考试，气氛都不对了， 怎么 压力极大？哎。整个这个压力啊就仿佛啊好比是6万斤的猪啊从脑袋上压着你啊知道吧， 这个不压死的不是， 这压力太大。 您等一会儿，我没懂。 嗯， 不是顺子考试吗？ 嗯， 又不是您考试，您那么紧张干什么？ 你可不知道啊，他考试啊，他有这个考前恐惧症啊。 哦， 他弄不好要出事儿，不就麻烦了吗？ 不是出事儿，就是心事比较重。前两天我也见着他了，哎，在这儿唉声叹气，大树底下说睡不着觉，我们哥俩还聊了半宿呢。没什么事儿，您呐就也别往心里去，过两天就好了，明儿考完了就好了啊，是不是？ 真的假的呀？ 没问题，没问题。要不这么着，您要不上我们家，上我们家找我爹聊聊天去。 我上你那儿去找你爸爸聊天。 要不你们同龄人，你们有的聊，我看看顺子去，行不行？ 下一棋， 您跟老爷子下一棋，您跟家里啊，他心里压力也大。他就会觉得，哎呀，我要考不好，是不是辜负了我的父亲这么些年对我殷切的期望啊？他越这么想，越考不好。所以您别老跟家待着啊！ 哦，得给他解放思想啊！ 对对对对对， 得给他减少这叫那你们那叫什么词儿？压力锅， 不是压力锅， 想放。 接着压力。 那就这么着，那我这 你照爸去。 那我就替我儿子谢谢你了。替我儿子谢谢你，你就相当于跟我儿子一样，也是我儿子。 咱是不是？咱爷俩打小这一块，您看着我长起来的， 那 我能不管吗？您赶紧找我爹去吧。啊， 咱这么着啊。 嗯。 哎， 顺子。 哎， 顺子。 月， 干嘛呢？ 月牙儿。我背书背不下来， 我没听出你背书，听你这唱二人转的吗？ 谁唱二人转？ 不是什么月牙儿弯弯， 月深了，月牙儿出来了， 人都说那月牙儿 怎么样？ 像月老啊。 月老他交给我 提着刀就把人杀， 这不背的挺好的吗？没问题了， 背的挺好的，参加秀才考试去吧。哎，你们就考这个呀？到这儿考这我也行啊，秀才考试不考这什么月牙儿出来了吧？月儿弯弯，这我会唱。 我没有背月儿弯弯， 你不月了半天了吗？ 我要背《岳阳楼记》。 您这都不挨着呀，怎么背月阳楼记都背到月牙来了呢？ 背不下来嘛，我这不是背不下来嘛。 你说你背不下来，连月阳楼记你都要忘了。 我原来背倍儿熟月阳楼记，你知道吧？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字，现在我就记了四个字，月阳楼记。 哎，那有什么用啊？不是，这都不行了，要不然你能考试去吗？ 啊，你这意思？ 我没别的意思，我就说你这考试这不行呗。 啊，要不 你这考试你这连岳阳楼记都不会，你有点困难呢。 我不当秀才了 啊， 我当捕快得了。我也当捕快。 是的，您这肩不能担，手不能提，您当捕快，您还是好好温书吧。你其实就是心理障碍，你有什么想不起来的？不就岳阳楼记吗？是不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 郑成 仁 和， 百废 俱兴， 乃重修 岳阳楼。哎，我想起来了。 你看，连我这样学渣我都忘不了，你可能忘吗？ 没有，谢谢。 心态放松就没事了。 好嘞， 没事。你要死啊？是怎么着？ 哎，我一高兴， 高兴的啊。 学渣对学霸做起了考前动员啊，这事儿要搁平常说呀，还真一定有人不信。不过这都不是重点啊，重点是他竟然还挺有效的。然而年轻人的烦恼都是接踵而至的，你瞧，这不又有事儿了吗？ 阿福， 要顺子考完了。 阿福， 考完了， 找你来了。 嘿。我就说你就是考试吧，你考完试你看，哎呦，瞧你考前的脸大了，那个一汪水似的。 嘿， 这不高兴了吧？ 我高兴了， 没事儿了啊。干嘛来了？ 我跟你说啊，那个感谢。 你看咱的发小还说什么感谢？这不说远了吗？你啊，你现在要考完试了，打算怎么着呀？ 我 什么梦想？ 考试有梦想，当然有梦想了。我现在梦想啊。当一名捕快， 打了吧你，你当什么不敢？别逗啊，别逗啊！我是梦想着破大案当名捕，你别给我起哄啊！你是奔功名去的， 你瞧我这不跟你开个玩笑吗？ 你奔功名去的啊！以后你当上知上知知知当 你要说什么？你要说什么？ 越官越来越大了，当知县，当知州，当知府，然后当那个道台，道台完了当那个吏上侍郎，是尚书，尚书完了那个收复大臣，然后你当皇上了。哦，不对，当皇上你当上是世袭的啊，皇上你当不了，这反正大臣了，是不是？你就了不得了， 我就能当大臣。 哎，对不对？你大多好啊，对，你就跟高俅一样，那多厉害、啊。 我跟谁呀、啊？ 不是，就咱们大宋朝有名的坏蛋，不是有名的，就那他那么大的官儿，知道吧？多好啊！啊，你怎么不高兴啊？多好啊！你什么态？你什么想法？ 不是想这梦想，我现在梦想，我跟你不好意思说。 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你说你要干嘛呀、 啊？我就是。想 干嘛呀、啊、 就是想找后街桃花姑娘表白心意。 找谁？ 后街桃花姑娘。 不是兄弟这不合适吧这个。不是，你别乐，你先别乐。 啊， 桃花。 桃花怎么了？ 桃花那什么，我们俩这青梅竹马的桃花，我还说再过两年我就提亲了呢，你怎么跟他表白呢？你 啊，你什么意思？ 不是， 你什么意思？你等会 儿，你别急，你别急， 等会儿。啊啊， 干嘛？怎么好像桃花就是你的了似的呀？咱这公平竞争嘛，亲王爷的，对吧？ 不是， 这你也表白，我也表白。咱们让桃花做决定，这行不行？你说行不行？ 行， 就是的嘛。咱现在找桃花表白去，行不行？ 走。 到了，桃花 桃花桃花， 你敲门。 你要不， 你赶紧敲门。 要不你先敲。 你先敲，敲完了我再敲。 要不你敲。 不，你先来。你先来。 今天说一段儿，那个明天说一段儿，那个说书的要。 哎呦，李婶， 李婶。 哟，这干嘛的呀？你们俩跟这门认识的啊？跟这门口站着，这是要干啥呀？啊，来我们家。参观一下我们家大门。 没有。 那来我们家守护神。 不是我那个，哎呀， 那来当搬运工。 不是我们俩那个。 你们俩哪个呀？ 我们俩有 想到这儿来。 哎呦， 表。 你说你们小伙子呀，这点勇气都没有，一看你们俩脸上那两点小桃红，我就知道你们俩来干啥来了。你们俩是不是啊？ 我表白不是跟您表白了， 我们不是跟您表白， 这跟 我 那个 有、哎、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们家桃花？ 没有，他没看上，不是没看上，是看上了，但是他那个就是 到底看上还是没看上？ 他不是着急的事儿， 他这 慢慢来。我们看上咱人家不一定看上我们，是不是？ 你们俩还想的挺多哈？ 不是， 想法挺多啊。 您要不先过您这关也行？您觉得我们俩谁合适？是不是？将来您 做我女婿？ 谁对？ 哎呦，其实啊，阿福， 对，我是阿福、 啊。阿福其实是一个挺不错的孩子啊、嗯，虽然长得胖点吧，那架不住白呀，对吧？这个阿福呢，这个据说你功夫也不错，是吗？阿福啊， 害怕从小 就练点童子功是吧？你说我们家桃花要跟你在一起之后啊，哎呦，以后就不怕坏人欺负，这倒是真的。至于这个顺子嘛，顺子 这个从小学习就好，我知道。这个顺子呢，以后我们家桃花跟你以后啊，哎呦，没准儿以后就当那个什么夫人了，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吧？这么多的优点，对不对？ 那你看我们俩当谁合适的？ 我跟你说哈，我觉得你们俩都挺合适的， 都挺合适的。 但是我们家闺女啊，她看上隔壁老于了， 白老去了吗？这不。 嗨，您看看吧，虽然说没仇没怨的，但成长路上的那些小误会、小芥蒂啊，还真没让这俩小伙伴少折腾。如今能够再次敞开心扉，并且重新收获友情，说来说去也是因为互相关心的缘故。当然了，即便如此，竞争也在所难免。至于说到了最后谁会胜出呢？那就让他们公平公正的去竞赛吧。这正是竞争几何未可知，全力以赴试一试，友情爱情都可则是公平公正，不互撕。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平淡相思融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那样耀，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颗心啊，一颗热烈的心啊，怎会在泥泞的雾中模糊最初的方向？为他寻找那灿烂的曙光，来把真诚的生活点亮。恋人啊，在人群张望。轻轻的沙，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都喧哗。大地被光芒炸得暖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大地被光芒照得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此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因为你是我的骄傲，